您现在收听的是《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第九季。 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我是蓝豆丝， 我们要来录这个第九季的第六集。 不要学我，我是因为感冒了。 哦，蓝豆丝还好吗？ 我现在声音就是这样子，然后如果我再用力一点点，我就会开始咳嗽。嗯，所以我必须维持这样的音频。嗯， 好的。那我们就赶快直接进入到阿杰的近况吧。 今天我也不是要分享我自己的近况啦，就是今天我又收到了一封那个忠实听众的信，那他有说可以全念或者是选择性的念或者是不念，那我就念一小段给大家听。反正他自己曾经也是做这个广播的，比较专业一点，比我们专业很多。那就是我大概说一下大纲好了，就是他就跟他的朋友啊，应该是朋友学弟啦，也约了已经成家的学弟一起去吃饭，然后当然就会话家常嘛，话家常，然后那个学弟呢也就跟他说，就是。跟他老婆说，这个就是我跟你说过这个很会做广播的学长，然后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然后呢他就问学弟说，那你还听到了什么，就应该是指说从他的广播中还听到了什么，这样子的意思。那个学弟呢，后来就跟他讲说，你的声音啊充满了寂寞，难为你了。我觉得这个学弟他是大概是就是传说中的100个人里头只会出现23个的那一种属灵的人类哦。我也是属于这类型。属灵的人类就是很容易可以看到背后一些隐藏的东西，表面上看不出来的东西。你们知道，今天比如说你今天只是 开天眼， 你今天只是可能从看到一个出席一个会议的出席的人，你就觉得发现说，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关联不单纯，不单纯。 你刚才不是说你不要讲这个吗？ 我只是一直想不到别的例子，我只是告诉你说，就是有一些这种背后的东西，只有这种 DNA 里头那个有那个什么什么 D 啊什么 T 啊的那种组成的人，才听得出来的这些东西。这个学弟他有这个超能力。那 我有一个前辈，他说这个叫做洞察力。 我想 应该是类似吧。 我现在 不是阅读空气吗？ 我现在对阅读空气那个游戏，我每次都拿满分哦。然后等一下，我现在不是要讲这种超能力的人，我是要讲说。因为这个听众呢，他现在好像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工作。那我也是在这边祝福他啦，希望他赶快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因为工作之后呢，才是你下半生正常来说，除非你中了乐透，才是你下半生的一个开始。那开始之后呢？不是说我有工作就一切都结束了，以后都美满了，就是真正的人生的挑战才开始，我是这样觉得啦。那还有就是说，他里头还有提到一个，就是他那个学弟啊，在他结婚前，在他那个学弟结婚前和结婚后，那个个性变了180度转变。那就是说，我觉得从他信里头可以看得出，他学弟现在以前可能是一个有点鸡巴毛的人，或者是 就是讲话比较呛一点的人，但是结婚之后呢变得很内敛、欸、而且也懂得体贴人温柔别人的一个听起来像是一个蛮好的男人这样子。那、嗯、他说诶、欸、但是阿杰哥啊就是我啦，他觉得我好像我看一下，反正他就觉得我好像一直都是现在这个调调，那可能是因为我没结婚吧，我不知道。但是我也在这边跟他分享一下，为什么我可以始终保持这个调调呢？因为我已经先预见了，预是那个预言的预，预见了，人生中一些选择可能对我未来的人格造成的一些转变，所以呢我如果不想转变的话我就不去做那个选择，所以我就没结婚，就是这样子，大概是这个概念、嗯、懂吗？就是如果要结婚后我变成一个小孬孬的话，那我宁愿不结婚，这样子明白了吗？ 我觉得每一个选择都是每一个人自己的，要去负责任，要去承担的，那没有什么好或不好，纯粹就是个人的价值观去选择，有时候也不用讨论太多， 是 过分关心，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可以这么说了、嗯、就是大家做好自己就好了，好，为自己的行为选择负责任，就这样。 嗯，好的。嗯，好，那我就顺着阿姐的话继续说下去好了。哦，我就最近呢，公司发生了一点事情，还上了新闻。 哦不， 嗯，哦，就是我们电厂，我也不说是哪个厂了，大家就去 Google 一下新闻，就电厂，睽违了600多天之后，终于可以准备要并联发电，但是呢，中间就是发生了一点小小的瑕疵。所以我现在的士气啊，整个精神都非常的虚弱。我觉得我们的团队做了很多的努力，然后也奉献了很多跟家人相处的时光，跟朋友相处的时光，奉献在这个地方上，也觉得做了万全的准备，但终究这个社会还是以成败来论英雄，所以呢发生这样子的事情，事后再多做解释多做说明，我觉得都比不上把这件事情做好，没有发生任何不好的事情，就是已经回不去了，好，那种状态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就是有点感慨啦，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现在的心情。除此之外呢，家里面也发生一些头痛的事，然后生活上面也有一些烦恼，但是呢我在昨天的时候和我一个非常久非常久没有见面的国中同学呢碰面，那他跟我分享了他这两年来的心路历程，他们整个家呢发生了一些状况啊，我就不细说这个状况，那但是我听完他所描述的这个状况之后，我了解到我以前的个性跟我现在未来要调整我的个性，我找到了一个很强很强的转捩点。他昨天讲了很多故事，告诉了我一个，就是不要和别人去做比较，如果你一旦和别人去做比较，你就会一直比一直比一直比，比如说你跟一个一样是同学的人去比较，然后就发现哇，你的收入不如他，你的住的地方不如他，你的语言能力不如他，你的长相不如他，你的种种都不如他，于是你就会觉得你的快乐不如他。好，那你就下了一阶楼梯，哦，好不容易调试好之后，你又会再去比较，然后又找了另外一个人来比较，哇，又是种种比你优秀的人，就这样一直比较一直比较，这样子无限循环啊，你就是这辈子就是一直在痛苦的轮回之中，你会永远比较不完，你总是可以找到比你好比你优秀比你过得 快乐惬意的人，所以要转一个念。他昨天讲完了很多故事之后，我被启发，就是要转一个念，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无论经历的什么，无论这个环境怎么样的改变，你都要感谢，觉得现在的状况就是我的信仰所能给我的最好的状况，我要珍惜它。哎，我被他说服了，因为他讲了那个故事之后，讲了很多他家里的故事之后，我完全被说服了。所以我这几天呢，虽然公司家里面还有很多事情都不是很顺，如果用那个一到十分的话，大概都是一两分一两分的，非常的不顺。但是昨天跟他聚完餐吃完饭之后，我整个转念了，不管发生什么事啊，都是当下最好的情况了，都是当下最好的情况。哎，这只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我的一点点小小的心情，就是这样了。 虽然说我听完之后我不太明白我刚到底遇到什么样不顺的事让他有感而发，但是总觉得转念这个小技巧啊，有时候就是你知道，但是你不想用。 哦， 就是你会知道说，对，我只要想开一点就好，或是说我只要就是不要太在意什么就好。但是你有时候就是还是会很执着的某一点，所以你就很难啊，我觉得真的很难。 嗯嗯， 都要等到 事情，所以要时常 平静下来，或是说已经沉定局了之后，你才有办法说好转念吧，这样之类的。 嗯， 很难在。 我觉得还有一部分，我觉得还有一部分是要多与人交流，多与人交流。像阿杰刚刚分享的信里面的主角。他其实也是在与人交流，那我觉得这个举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与人交流之间呢，你会感觉到整个环境还是光明的，还有人听你说话，你还能够听别人说话，这是一种交流，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说到交流， 嗯， 说到交流，我最近发现极品夫妻，他好像住在我们公司附近哎。 哦， 真假的？ 对啊，就是不会很远，可能过个桥左右就快到了。所以我在想说，不晓得有没有这个荣幸，这辈子我们能够有一次跟他们去找他们一起聊天吃饭的机会，不知道。随缘了， 我很期待，我很期待。 嗯， 好，等我这阵子工作生活的这些不顺遂到一个小小的段落的时候呢，我来试着主导一下这样的状况好了。 哦，极品夫妻是另外一组 podcaster， 刚忘记讲了。 嗯， 对， 嗯，有， 你是在八宝 网播的一个制作人制作团队， 没错。 嗯，好的，好啦，那蓝豆丝你呢？你还好吗？ 我现在 OK， 因为我刚刚就是休息了比较长时间，为了录这一集，我昨天一整天都不敢吃甜的，然后今天狂灌枇杷膏，才有办法有晚上这种声音。 嗯， 因为我 还是一样的美妙的声音， 真是。为什么就不让我休息一集呢？ 嗯，不行，我们是有这个承诺的。 我大概是从三四天前就开始咳嗽，然后一直咳一直咳，然后晚上也会咳，晚上咳是那种你明明就想睡但是你要咳嗽，你明明就想睡但是你要咳嗽，所以你会导致的咳得很不尽兴，就变成你要很用力咳出来嘛，但是你又没有力气，因为你想睡觉，所以晚上咳嗽就是很痛苦。欸，就是咳一咳就睡着，睡着又咳嗽， 就是一直这样子，所以这几天都没有睡好，然后再加上白天一直咳，一直咳，一直咳，一直咳，一直咳，咳到我告诉你，我腹肌都快练出来。 哇哦！ 然后尤其是胃这个地方，胃应该是说那个横肋骨那一边，肋骨的中间，两边肋骨的中间， 嗯， 因为咳嗽的关系，所以你就用那边肚子就用力嘛，所以那一边的肌肉就变很硬，你知道吗？就是感觉有点，就是有点踢腿的感觉。 健身有成，健身有成， 有点像你跑步跑太快，然后没有热身，隔天你腿会变很硬，这样那种感觉。我觉得现在它就有点那个趋势。 也算是因祸得福吗？ 没有啊，咳嗽你是一块，我就腹肌要六块，好吗？ 嗯，欸，我觉得以后我们 有成员如果有什么重大变故啊，比如说生重病或是什么，我希望大家能够包容我们，就是可能就是停隔一集这样子，我们当然会事先说。嗯，但是因为我昨天在想说，我们不可能说，哎，有人都已经被车撞了，在住院，还硬要他录一集，这样才太过分了。 没有，你不要开玩笑。 当然， 我知道，但是 程度不一样，程度不一样， 程度不一样。但是我知道说我自己可以做到，所以我昨天和今天就是都有好好的休息，尤其是刚刚晚上我也有好好的休息，所以才有这样的声音。放心，我等一下还是有精力来分享一下我们的主题的。 好的， 我近况就是一直在咳嗽。 嗯，好，那就是祝蓝豆子能够早日康复，恢复以往的健康。哎，我觉得我们这个上半段就是第一段啦，有阅读我们听友的信，然后有发生一些不好的状况，然后蓝豆子身体又微恙，气氛有点荡啊。所以我们是不是适时的让大家调整一下情绪，调整一下情绪，那我们等一下再回来看看情绪会不会好一点， 好的， 好，休息一下。 欢迎回来，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蓝豆丝， 我是希杰， 我是维刚。那我们就赶快进入到我们第九季的这个电视剧影剧的分享。那我今天要来分享的呢，是我去年呢还是前年忘记了，我看的一部电视剧叫做《花甲男孩转大人》，然后呢，它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卢广仲。演那个乖孙，然后还有 我以为是蔡正南比较有名， 蔡正南也很有名，对，我正要讲他。对，然后他们有一段那个在巷子里面打闹啊，互相攻击批评啊，但是又能看出他们父子的感情的一段，这个一镜到底的一段戏，然后很精彩，在网络上呢就很多人转载这段那个追打然后斗嘴拌嘴然后这样子的一段在巷弄里面走来走去的一段一镜到底的戏剧演出，相当的精彩啊！我看了这段呢，我就刚好我女朋友也在看，然后我好朋友同学也都有在看，他们就强烈推荐，去同学家拜访的时候呢还硬要打开电视强迫你看强迫你看，那我就去那边吃水果聊天啊，就被强迫看了几集这样，后来就把相关的剧情都看完了这样。对，那这部戏很红嘛，收视率很高嘛，对不对啊？里面在讲的呢就是一个大家庭里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毛病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互相呢牵制你的烦恼不是只是你的烦恼也会变成大家的烦恼你这个人呢稍微这个价值观有一点偏差呢也会影响到整个家族的人呢的生活 然后就是比如说阿嬷要过世了，然后阿嬷生重病，哎，全部人回家，哎，还要打打闹闹吵架，哦，各种，哦，光什么光怪陆离的事情，就是会发生在这个大家庭里面。而，这种事情，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接触的比较少，还是说戏剧张力很够。我看大家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哇，这个剧情好精彩哦，张力好够哦，哦，各种光怪陆离的事情会发生在他们家里面。好，我看的时候，老实说啦，我知道他很红，我也知道大家演技很好，我完全无感嘞。 天哪，维刚，你知道吗？我虽然没有看到这出剧，但是因为过年的时候，还有花甲男孩转花甲大人转男孩的电影版，对。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们公司有活动，我们就去看了。你知道吗？旁边同事哦，有哭有笑，然后好厉害。你知道我看了，我也是无感哎，我以为只有我这样。我想说，天哪，它里面不是亲情吗？为什么我无感？后来我发现，好，维刚，你先说好。 没有，我想知道你的答案。我想知道你的答案呢。我想知道你的答案，快点。 不是，就是我会觉得说，我们家也是这样啊。就是， 你的答案跟我他那个我想骂脏话，但是一样哎。 就是 我想说，天啊，这种东西拿在戏上演，人生就已经够苦了，还要演这种苦哈哈的事情，拜托你们是没经历过吗？ 对啊，哦、你搞错、啊 哦，很累呢， 不是这样吗？ 你搞错，这种东西也可以卖钱哦，匕首自珍这成语有没有听过？破烂的扫把拿去当古董卖，哎，受不了，真受不了。 对，我就觉得说。大家是在感动什么啊？不就是你们家不会这样吗？就是这不是正常的吗？ 啊、哦，这不是常态吗？每个家都有难念的经啊！啊， 啊 这个啊，这个，我的天哪、啊，有什么好哭的？ 对，啊、 苦笑都来不及还哭。嗯，那这就是我的心得、就是、啊。虽然呢，这部戏剧拍得非常用心。里面的家庭的这种亲情的成分也相当的哦感人，但是呢，我看的时候我真的是哎，好累，无感，觉得 我还以为是我的问题耶、 不是不是不是， 我还以为是因为 我 是跟同事去看的问题耶， 不，完全不是，就是因为有对生活有深刻体悟的人，他就已经打了太多次的预防针了，他已经无感了。而反而是那种没有经历过生活太多苦难的那样子天真的浪漫的一个族群，他看这样的戏剧的时候，他会说原来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情况，哇，好感人啊，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哦，所以我想要分享，我没有批评这个戏剧不好看，他很用心的拍，卢广仲也演得很好，哦，这个男哥，哦，蔡振南也演得很赞，哦，用心，里面很多角色都揣摩得非常的精准，但是就是没有感动到我，没有感动到我。然后他们在那个花甲大人转男孩的电影要上的时候，我去光南书局买东西，出来的时候他们在那边敲锣打鼓在车上做宣传，旁边好多人跟他们说加油，加油，我好喜欢你们，我头也不回骑摩托车直接离开，完全没有想要帮他们打加油打气的意思， 这个就太过了，你当然要说加油，希望电影版更好看呢。 希望电影版更好看，是指电视版不好看？ 没有没有，我没有看过电视版啊，sorry，不能这样说。 我觉得电视版应该比电影版好看。 我觉得是， 我用想 象，因为你知道， 我用想 象听说啦，有看过电视版的人再去看电影版，会觉得说他电影版为了把每一条线都演到，就是每一条线都要演到，变成有些太多了，就那一边的故事他又要强调，就是太琐碎了，太杂了，就分散掉注意力了， 就是无可避免这种电视剧转电影可能会发生的一种窘况， 对 吧。好啦，我的分享就到这边啦。 所以你是推荐大家去看还是不推荐大家去看呢？ 我觉得大家可以推荐大，我可以大，我好用我好用我当主持，我推荐大家去看，然后大家可以借由感动与不感动来了解自己是一个 老练老成的人，还是一个天真浪漫的人，哦，都很好，哦，价值观不同而已，都很好，没有什么好或不好。哎，你可以透过这个来当做一个心理测验，哎，还是推荐大家去看，很用心的一个剧这样子。 但是我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先看电影版，再回去看电视剧。 哦，冲击会 这样 子，先苦后甘吗？ 这样是不是？对，不是，这样是说你电影版大概人物都已经知道大概他们在演哪一条线的时候，那你回去看电视剧才细细的去分析他们每一条线的故事。 嗯， 我觉得或许有不同的体悟啊。 嗯，都好，都好。 因为像我是没有看过电视版的，我只有看过电影版。 嗯， 对， 嗯，哎，那我没有看过电影版，那我问一个这样有看过的这个感受，就是你觉得他们的演技会不会很生硬？ 你说我？ 你觉得他们的演技会不会很生硬？ 事实上，我觉得有一点点刻意呢。 哦，我觉得电视剧不会。 真的，哦，电影版会呢？ 可能我没有看电影版，但是我看电视剧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演技我都打99分。 等一下，那电影版和电视剧版同一批人吗？ 同那，欸，好像八九成都是同一票人，啊， 因为电 可能是因为电视剧的步调会慢一点，所以他的演技就不会那样突兀，不会有突兀的状况。 电影版的， 啊，电影可能要紧凑一点， 心情的转换要再快一点点，所以我会觉得有点出戏，嗯。每一次有一条线的，你们他大概有十条线吧，十条线大概有八条线都让我好出戏哦。 哦，嗯，好， 我不能说是哪八条， 哎，这出戏就好，不能说哪八条。好，我们这个花甲系列就先到这边， 换我了吗？ 是的， 你想要分享什么呢？ 因为今天大家感触实在太多了，所以我想要分享一部日剧，它对就是培养我现在的人格具有蛮大的影响力的。我觉得就好像有些人，嗯，有时候你会在生命中遇到一个人，他影响你很多。那我这个例子啊，是这部日剧，不是那个，不是一个人这样。 嗯，是哪一部日剧呢？ 就是求婚大作战 哦，听剧名感觉是一个很开心的一种戏剧 啊。对啊， 求婚大作战是每次都忘记他的名字，三什么的，怎么演的？ 山下智久。 嗯嗯嗯，山下智久和长泽雅美演的。那为什么这样说？我先讲一下，我在念书的时候。就是研究所以前，我的个性其实是比较内向，又比较就会想很多。要做一件事情之前，我会因为想太多而到最后没有去做的那种人。 嗯， 就是比较不会去冲，比较不愿意冒险， 三思而后行， 甚至就是会觉得自己做不到。对自己信心不够， 我以为你是想一想就睡着了， 就是对自己那个除了读书以外的其他事情的信心其实都不是很够。我甚至连每次要跟教授 meeting 我都紧张个半死，就是我还要那种，天啊，今天要 meeting 好紧张好害怕，哦，天啊，我不想 meeting 哦，然后但是又一定要 meeting， 我还要先在一楼这样给自己这样拍手三下才敢冲进研究室里头去跟教授 meeting。 我以前是有点这样的状态，然后，三下智久这部《求婚大作战》里头的角色也是，他想要追求一个女生，他喜欢一个女生，但是他认识她很多年了，但是他就是一直怕说，欸，如果追求她可能会破坏现在这种友好的关系，所以他一直都没有去晋级。结果后来这个女生竟然被她的高中老师给拔走了，然后两个结婚，然后在婚礼当天，欸，你们有看过吗？ 没有，欸， 没有，欸， 在婚礼当天就有那种在那种属于那种西式的教堂，好，突然就有那种一个精灵，或者你说她天使也可以，她其实就是一个人的样子， 那他就给这个男主角，他觉得这个男主角这样子很可怜，因为以前就一直在那边不晓得在怕什么，然后一直都没有行动，就喜欢的女孩子竟然被老师拔走，这样子，他就决定要给他机会。日剧好像是12集嘛，所以他总共给他12次机会，只要他讲出哈利路亚 chance， 就会让他回到过去，让他重新再过他从高中一直到他这个女主角结婚当天的日子，让他去改变这个有没有办法，就是让他改变这个历史的走向。但结局呢，一直到第11集，男主角呢，不管再怎么努力，他回到正常的时间线的时候，女主角都还是跟老师结婚了，他非常的沮丧，但是他没有遗憾，因为他至少努力过了。所以这个大概是这部片的核心价值，就是如果你因为害怕而不去前进，那你不但一定得不到，而且你还会留下遗憾。但如果你尝试了，你未必得到，但是你不会有遗憾。所以我之后呢，都抱着这种宁愿失败也不要有遗憾的态度去过的日子。就好像我跟维刚在澳门赌博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知道如果我不赌，我一定不会赚大钱，但是我赌了，我也许有机会，所以我那一次就输了20000块新台币。 哇，你嘞！ 但是我没有赢。 但是你赢到了至少三个朋友，大约一个小时对你的阿谀奉承。 天哪！ 还有， 我本来不想提，我本来不想提，但是既然你们提了，我就一定要讲。其实各位听众，我一开始是赢了20000块台币，所以呢。那个时候维刚啊，碧珊啊，碧珊就是维刚的女朋友，还有一个同事，他们那个时候看到哇天哪，阿杰竟然赢了20000块，哇，每个人都对我阿谀奉承，你知道吗？我说那我们去下一个赌场啊，坐电车去吧，我出，哦天哪，还有人帮我开门呢，让我进去那个电车 迎宾。 对，下车的时候 不要撞到头，不要撞到头哦。 天哪，下车还有人帮我开门呢。但是就大概那个多少一个小时而已吧， 一个小时还有一顿饭，还有一顿，还有一顿， 对对对， 还有一顿饭。 幸好那个时候有请你们，不然那个钱都亏光了。反正就是换了赌场之后，运势大减了，就从本来挣20000变到负20000这样子，也就是说中间亏了40000了。你刚才还知道吗？ 这段故事我真的好喜欢哦。每次想到这段故事，我都觉得好快乐。 为什么？ 我明明是赔钱的，但是我很开心哎。 赔到就是你没有赢就收手，你还要继续呢，这是我不懂的地方。 人就是贪啊，人就是贪念，你知道吗？而且你知道我最后是怎么说？我实在不想，你大家可能知道我有点丑女，就是我的个性有点丑女，你知道，就是怎样都可以输，就是不能输给女人。那个时候之所以会惨败，就是因为我最后是在跟一个中国来的女性在对赌，你知道吗？他压大我就压小，他压小我就压大。我想说，不可能，每次都输，都你赢吧？结果的确每次都他赢。哎，真的，那次最后大结局就是我在跟一个中国来的女生对赌，结果输超惨。 你真的很蠢、欸。 但是我觉得阿杰这件事情也影响，像刚才阿杰说求婚大作战影响了他一部分的核心价值观，好勇于。去做一件事情没有遗憾的这种价值观。其实啊，阿杰那次啊去赌场啊豪赌啊，对我的人生价值观也产生极大的冲击。我在那件事情之前呢，我是一个一毛不拔的人，我是一个非常小气的人，我是一个凡事斤斤计较的人。当然对朋友不会，但是我对于要花多少钱这样是斤斤计较，很会精打细算，不愿意吃亏的那样子的人。但是经过了这个阿杰的正二负二的这场战役之后呢，我的价值观完全调整了，我变成当花则花，当用则用， 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不要那么龟毛，不要那么挑剔，不要那么斤斤计较。而且我还有一个新的价值观也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就是每一次的决定都设好一个停损点。 对， 最惨就是这么惨而已啊。那当你有这样的心理准备的时候，你就会愿意多去尝试一些事情。哦，比如说比如说我去海上游乐园，以前觉得有风险，大不了就是喝到一点海水而已。我只是举例啊，那这风险很安全，有安全设备啊，大不了就是喝到一点海水而已。当你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的时候，可能就愿意去做一些平常不敢做的事情。大不了就是电梯坏掉要爬16层楼，大不了就这样而已。当你有这样的心理准备的时候，你就不会害怕去做一些事情。我的思维就是在阿杰这一役之后啊，有极大的改变，也算是受到阿杰的这个一点这个造化啦，造化。 对啊，对啊，虽然输钱，但是那个是快乐的回忆，所以我觉得那个回忆比我亏了20000块还要重要多了，因为钱再赚就有了。 对啊，快乐的回忆，好快乐哦，无价。 好的。好。 难道这人生有如此疯狂的痛快的回忆吗？ 我应该是说场景不一样吧。然后我没有正负而之意，我就一直负之意。场景呢，会是在比如说周年庆的百货公司，所以我就一直负。 但是也是一种很快乐的感觉吧。 非常快乐啊，非常疯狂。嗯， 对 啊，我想起来了，有一次小时候我拿到压岁钱的时候，那时候我好像高中吧，高中拿压岁钱，所以那一年的压岁钱是我完全自己处理自己自理的第一年压岁钱。然后呢，我就跟我表哥表姐，那时候很流行什么你知道吗？夹娃娃机，现在又复古了，又流行起来了。那时候超流行夹娃娃机的，我就都拿去夹娃娃了。 不错啊，有夹到吧？ 当然是没有，因为夹了也不敢带回家，因为带回家又觉得很脏，很可怜，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反正那个晚上非常疯狂，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脑袋就只想我想把钱花光。之类的， 一种我值的概念， 就是觉得说，我也忘记是夹娃娃机还是去夜市还是干嘛的，反正就是一直在游戏场里面还是夜市里面就把钱花掉了，但是玩得很高兴，因为玩很久，大概玩一整个晚上，就是吃完年夜饭，不是吃完年夜饭，就是晚餐吃完，然后跟表哥表姐出门。那一直到11、12点这样子，就觉得时间好久，就很快乐。 这就是一种痛快的回忆。 我想补充一下，我觉得我们刚刚灌输的那个价值观，其实是有点像鼓励大家冲，然后设个停损点这样。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是说，你要清楚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就是而且 哦。 对，就是有点类似像你清楚你现在在做投资一个标的这样，然后你知道它可能会亏钱，但是你也有可能会赚钱，但是你清楚的知道你是在投资一个标的，然后你知道这个标的是在干什么这样子。大概要这样子会比较好。 这个观念，这个观念，我昨天我同学，我那个很好的国文同学，我送他去坐车，车站坐车，然后我们就在车站又聊了大概40-50分钟，然后我就跟他，他就关心我的工作，讲哎呦，我知道这个事情上新闻了，你怎么样？还好吗？就关心我讲，然后我就阐述了一下我的心情，然后我也跟他分析了一些我自己对这个工作的一些看法跟体悟，然后他最后呢，我以为他会给我意见啊，给我方向啊，给我想法，他没有，他非常哲学的告诉了我刚才阿杰说的那一套。他说：“维刚，不管你 有什么样子的判断，有什么样的想法，请你一定要保持清醒，一定要保持清醒，因为有清醒的头脑，有清醒的思维，你才会把每一个决定都做好。跟阿杰就异曲同工之妙。我觉得世界就是这么的有缘分，就是这么的巧。 但是啊，说真的啊，嘴巴上是这样讲，但实际发生的时候啊，人啊还是很难去抵抗那个贪念的啦，不然我怎么会输2万块？ 还是会冲昏头的啦， 会冲昏头。 现在讲起来好像都还有怨气。 没有啊，后来我不是又再去一次，然后有赚回来了嘛，所以我第二次去澳门的时候有赚回来。这样子哇， 不然就是第二次的人生冲击。我们好像占用到蓝， 我就把持住止损点，所以就是后来就 OK 了。 好啦，我们好像占用到蓝豆师的时间了。我们让蓝豆师 对 也说点他的， 我的喉咙已经快不行了。我这一次要分享的是，我也是很喜欢的一部美国影集。它总共有9季，然后呢，它的中文名称叫做《追爱总动员》，有没有跟刚才那个希姐的那个什么求婚大作战很像？它叫《追爱总动员》，然后也翻成《老爸老妈罗曼史》，大家有听过吗？ 有，我有听过， 超好看， 超好看，对不对？How I Met Your Mother， 我们以前好像有分享过， 有吗？ 但是你的版本我不记得。咳嗽了，咳嗽了， 保重保重，我会把它卡掉。 好，记得要把我咳嗽的部分卡掉哈。这部片为什么我喜欢呢？其实它跟我第一集分享的 Friends 有同工之妙。因为它的主角呢是五人组，然后三男两女，那其中有一男一女，他们就是夫妻，就成为夫妻，所以是一对夫妻以及三个好朋友的故事。你可以这样子看，也可以看成是一个好朋友跟他的一对夫妻，还有另外一对男女朋友的故事，你也可以这样子去看。反正我就觉得他们凑起来是很妙，他叙事的手法很特别，他是用一种倒叙法，就是30年后。一对小孩，就是姐弟在看录影带，然后那录影带呢是他爸爸演给他们看的那种感觉，他们就一直盯着一个电视，然后一直有旁白的声音，这旁白就是他爸爸就告诉他说我是怎么看遇见你妈妈的，然后好像在骂脏话。然后反正就是用倒叙法，然后就是讲说他们以前的朋友住在一起的生活啊，一起相处的时光啊，然后每一集开始都是这样哦，直到第9季他才讲说他妈妈是谁，他妈妈怎么遇到的，就是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编剧呢，他是从第1季到第9季其实已经构思好了，而不是他可能也是边拍边写，但是我会觉得说那个串起来不会很硬要凹的感觉，不会像有一些长寿剧， 就是很有巧思的一个编排。 对，就是让你 好奇问蓝豆师， 是 你最后看到他妈妈出的本尊出现的时候，你有没有失望？ 我有一点点，但是我觉得那是最合理的安排了。 哦，我是还蛮失望的啦。 我觉得那是最合理的安排了。然后呢，这部戏呢，反而我会很注意他的人物，因为他们每一个人呢，几乎在电影面都有出现，甚至有一些就是还是那种奥斯卡的节目主持人。我不知道你们知道 Neil Patrick， 是演巴尼的吗？ 对对对对，演巴尼那一个，然后他也是出柜了，然后。他就是在奥斯卡上主持，然后主持的有条有理，然后就发现他原来他有这个才华。 反正我觉得我还蛮欣赏他的那个主持风格。然后里面还有一个演 Robin 的，他是在那个美国队长还是就是漫威的电影面，他是演那个 神盾局， 演对神盾局里面的其中一员，嗯，都有穿插一些角色，就是都有一些那个电影的作品就对了。然后演 Lily 的那个就是一对夫妻里面的那个老婆，他也是常常演电影，可是他常常演比较低级一点的电影，就是 美国派，美国派， 美国派， 对，就是他，也不是低级啊，就是我会觉得说，他 一 出来的时候形象是那样，然后但是他后来才接到这个《最爱总动员》的角色，嗯，他是先演美国派，才演《最爱总动员》的，对啊，所以我觉得他们五个人风格很鲜明，然后。就是真的是真心推荐给大家看，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看别人演朋友的相处过程，你会反思自己为什么有时候没有办法跟朋友聊那么多，是你自己有戒心，还是说你们真的再也无法坦诚交谈了，这是有差的，还是你们生活中真的没有交集了，所以你们没有办法分享事情。可是你去看那种美剧里面的朋友，他们生活如果说要没有交集也是没有交集啊，第一个工作不同，第二个就是个性又不同，在意的事情又不同，洁癖的事情就是妹妹嘎嘎都不同，可是他们就是可以就是一起坐下来找个时间五分钟十分钟也好，就是分享生活发生的事情，然后倾听对方说的话。可是我觉得现实中很难耶，真的很难， 真的耶， 是不是？ 还好我跟维刚还有在一起玩吃鸡的游戏，不然我们就失联了、欸。 真的？哎、 欸，我以为你说你们还有在一起录《快速街头英雄旅程》之类的。 哎、欸，我昨天呢、啊，不好意思哦、喔，因为我昨天我朋友跟我吃了一顿饭，他真的跟我分享了很多，然后他中间也有提到一个有一点相类似的概念，就是他是个很重感情的人，所以他每个同学每个阶段跟他有。那个密切来往的朋友呢，他都非常重视，他三不五时会写一些信啊，或者是、去拜访人家。那他呢就有一个好朋友，也是我的国小国中同学，就是我们的共同同学，他就是毕业之后呢、每次回台中呢就会刻意的跑去他家，然后在他家的信箱呢就丢一张纸条说我是某某某，我很想念你、看到的话打个电话给我，因为我一直联络不到你。哎，但是这个同学，另外这个同学呢，始终没有回应他。然后我昨天跟我吃饭这个同学呢，他就很感伤，他说为什么他都不回应我？ 会不会以为他是 gay 啊？ 不不不不，完全没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我就跟他说，可能每一个人他重视的那个不同阶段的朋友不一样。所以他失联了，或者是有其他的原因，很多不知道，但是我们也只能接受这样的状况。 我觉得是每个人对于感情的反应不一样，因为像我、我也其实就是会在心里想了这些朋友，但是你说现在要有那种勇气或什么打电话去说哎、你过得怎么样，人家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别有所求， 你是不是最近手头比较紧、 就是、对对对对对，好像在保险公司上班哦什么之类的、 你们这样讲我真的我忍不住想要分享我姐在上礼拜结婚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有非常非常深的感触，我觉得我以前是错的一个感触、就是你知道 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就读书最大，然后我那个国小朋友啊国中朋友啊高中朋友都就是不想跟他们联络，是就是主动就是觉得说，我跟你们有没有关系哦？我现在就专心读书，我不想再跟你们有任何瓜葛。然后对亲戚也是这样，什么就是台中的亲戚啊，说觉得桃园哦，跟我没关系，都不去不参加他们任何活动，就是完全就只活在自己的朋友圈这样子的。然后这次结婚，我姐结婚，我真的是。感触很深，因为我有个小时候跟我非常好的表弟， 他常常他那个时候住在我家附近，常常一起打电动。然后大概应该有就是这、就是我读书多久就多久没有跟他联络了这样。然后这次他有来参加，他就就看到一个男生，他先看到我，然后就然后我就想这家伙是谁啊？到底是谁、啊？然后后来旁边终于有人跟我讲说，他是你表弟啊这样子。然后我就啊，你是那个表弟，你现在怎么这么帅？然后就是还会有很多那种爸爸的朋友来，都看过，但是我就是想半天想，就是知道我见过这个人，但我想不起他们的名字，我就会觉得说，天啊，如果这个时候我都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就好，就是跟他们一直都保持一些联系，我觉得不会，不但不会有那种尴尬的感觉，而且那个人与人那个联系的感觉会不错，你知道吗？不是，你不会有一种这种你以前是一个鸡巴人的那种罪恶感，你知道吗？然后 这是重点吗？这是重点吧？ 重点在这里，我听到了，我听懂了。 那个罪恶感很强烈，就是越想，靠，我以前真的好鸡巴，我以前都拒绝任何社交活动，然后就开始就反省这些年来自己干了什么好事，这样，就是为什么这些人明明可以联络，然后都不联络？然后我就想到我一个国小同学，就是我刚你刚刚说的国中同学，我是一个国小非常好的同学，他姓曾，一直到我高中的时候，他都有试图要联络，甚至就是他知道我家电话，他就偶尔会打电话到我家，但是我每次接电话说，好啊，再约啊，好，有机会啊，但是就从来都没去找。然后呢，一直到 FB 开始大家都有 FB 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说，我以前有个很好的同学叫某某某，搜寻一下，那时候很单纯，大家都用真名，然后一下就找到这个人了，然后想说，加他好友，他也好像也有加，但是我们从来就是丢他，也都没回了，那种感觉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报应，你知道吗？当你想要 互相受伤了，互相受伤， 就是你想说，天啊，我就是小时候这么好，就现在真的就是完全就像陌生人一样。我觉得这样真的很可惜。我也奉劝世间上最近看到 Kid 跟许维恩的关系破局，我觉得他们其实也不用当陌生人嘛，就是。也许只是不适合这样子。 对啊，哇，好有感触的一集哦。 对对对， 好的，好了，那我们也让蓝豆丝早点去休息吧。 再见，再见。 好，那我们就跟大家说拜拜喽。拜拜 拜拜喽，拜拜 拜拜。